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解透了心底，你轻轻叹息，感动了这城市，雨下的是否都是你的讯息，你是否就是守护天使，你的呼吸是一首爱恋歌词，在最神秘的距离隔住了我的哭泣、啊、一个人一个号码，只想听你电话，请你不要管，你知道吗，我总在牵挂，每个人都是号码，擦身的过总记不下，我在人海之中 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

来吧，让亲爱的路人珍惜我。没有你们爱过，没有我。 看不清